哎，你别不理我呀喂，比你小怎么了？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李琴说，你给我站住！ 哼，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有仆原著，攻心为上，病急乱投你，演播蓝山梦。第83章，偶遇。 把游艇还给谢廖东以后，袁子峰罕见的开始无聊起来了。大概是因为前段时间一直忙于学习，很少打游戏，现在拿出游戏来打反而显得没意思了。在等待成绩的这段日子里，袁子峰几乎天天都去李琴书的办公室玩，和李琴书公司里的人就这么迅速的熟起来了。因为他在这边特别会卖乖，所以几乎没人知道他在学校里是个刺头，好多人都拿他当弟弟，甚至想组团去李琴书家里偷袁子峰。每次听到这话，李琴书都特别想笑，心道你要是知道自己口中这乖弟弟其实是个混世魔王，不知道会怎么想。袁子峰倒挺自在的，一点也不羞愧。李琴书的上司郑姐是公司总编，他就特别喜欢袁子峰，没事就叫他吃点这吃点那，这次连公司组织去团建都想带着袁子峰一起。李琴书反对无效，因为全公司的人除了李琴书全都投了赞同票。下班回家的路上，袁子峰特别得意的道， 切，你们公司的人好像都觉得我挺不错的呀。 李琴书心里恨呀，可面上不动声色。 你知道我们公司的团建是什么吗？ 啊？什么？ 去年是爬山，前年是爬山，大前年也是爬山。每次爬完回家，我的腿都快废了。本来今年我打算找个理由不去的，现在倒好，你一来，我不去也得去。 爬山而已，怕什么呀？你爬不动就喊我，我背你。 李琴说心道，你现在说的挺好的，团建那天你就知道了。第二天一大早，郑姐宣布了今天的团建活动。 鉴于大家都觉得之前都是爬山，未免太过于单调，所以今年我们变动了一下团建活动。 一群人眼睛都亮了，有小姑娘问道， 哎，今年泡温泉吗？我知道市郊区有一家特别舒服的。 一群人七嘴八舌地讨论了半天，郑姐这才慢慢悠悠地回应道， 今年我们先去攀岩，攀岩结束后再去爬山。 袁子峰看到所有人的生机活力非常明显地在这一瞬间被抽了个干干净净，也不怪这些同事都满脸的怨愤，爬山已经够了，现在还加一个攀岩，不是要人老命吗？这袁子峰看到李琴书脸上的笑容已经挂不住了，奈何他是主编，还得安慰众人。 团建的时间定在下周一，大家周末都好好休息一下，准备下周一去团建。这一次我们还有比赛项目，赢了的有奖品哦。 谁想赢谁去赢吧，去年的奖品可是洗发水套装，爬完山后还要提那么重的东西回家。 坐在袁子峰身边的小姑娘生无可恋地开口道，一群人更伤心了，连李琴书都觉得这有点安慰不下去了，默默无声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刚才跟郑姐聊了一下，她说这次的奖品呢会发 iPad。 真的假的？ 躺尸的众人立马挺身而起，一双双眼睛炯炯有神地看向袁子峰。 真的？ 袁子峰肯定地点点头，顶着众人的视线进了办公室。 郑姐什么时候说发 iPad 了？ 我发呗，反正又值不了几个钱。 李琴书懒得搭理他，这孩子就是从小环境太富裕给造的，不把钱当钱。 你们成绩是下周二出来对吧？ 啊，哎，放心吧，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至少上法学系没问题。 走吧，去吃饭。 团建当天，袁子峰早早就准备好东西去了办公室，每个人都顶着一张没睡醒的脸来到办公室，有人甚至拿了抱枕打算在车上补觉。李琴书这状态看上去也好不了多少，脸上黑眼圈都重了几分。 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基本没睡。 身体不舒服？ 袁子峰拧紧眉头观察他的状态，除了精神萎靡一些，倒是没什么大问题。李琴书嗯了一声。 也不算吧，就是想到今天要攀岩有点头疼。 对啊，我记得李主编好像有点恐高的呀，要不今天你就不上去好了。 没关系， 他毕竟是主编，这种事儿那得身先士卒呀，怎么可能不上去？袁子峰倒是没考虑那么多， 你要是恐高你就别上去了，如果要组团的话我跟你一组，保管带着你躺赢。 李琴书看他一眼，不怎么样的心情稍微好受了几分，笑眯眯的。 袁子峰同学很有自信心吗？要是输了呢？ 不可能输啊。 袁子峰虽然不怎么玩攀岩，但并不是没玩过呀，那玩意儿在他看来挺简单的，根本就不需要太费劲就能上去。 那万一要是输了呢？ 万一要是输了， 袁子峰心里琢磨了半天，那万一输了，我答应你一个条件呗，你想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好，那我就坐等你输了。 我不会输。 袁子峰再度肯定地摇摇头。 那如果我赢了呢，你怎么办？ 那你就赢了吧。 李琴书难得起了玩心，跟他开了个小玩笑，看上去心情愉悦了不少。袁子峰也有点无奈，盯了他半晌后认命道， 行。 李琴书叹了口气，摸了摸他后脑勺，跟摸小狗似的。 哎，傻孩子， 我那是让着你。 李琴书摇了摇头，还要再说几句，不远处郑姐挥了挥手喊道， 都上车了啊。 他连忙住了嘴，拨开人群前去维持秩序。袁子峰看着他的背影，微微眯了眯眼，不知道想到哪儿去了，竟然也轻轻笑出声了。据李琴书他们公司同事说，他们公司每一年爬山都在同样的地方，弄得他们同事都深深的怀疑，是不是这老板跟这地方有合作呀？不过今年倒是换了另一个地方，巧的是，今年正好换到袁子峰之前来过的那家户外攀岩，而且这家攀岩还是谢廖东他哥开的。谢家做的都是和娱乐相关的产业，不像袁家涉猎地产较多，因此只要是出来玩，很大几率上都会撞到谢廖东家的产业。更巧的是，谢廖东也刚好在。见袁子峰他们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进来，谢廖东愣了一下。 老大你怎么来了？ 袁子峰扫他一眼，正好看到谢廖东他哥就在不远处，更巧的是厉雨锦竟然也在。其他人都去换装备去了，袁子峰跟李琴书停下步伐。不远处谢廖东他哥迈开步伐走过来。 子峰，好久不见啊。 谢廖东他哥叫谢廖轩，虽说是正儿八经的总裁吧，但平时却穿得吊儿郎当的。要是说玩， 谢廖东绝对没有谢廖轩专业，不然这谢廖东也不会总是从他哥那儿捞东西浪了。谢廖轩左耳一个黑色耳钉，笑起来露出八颗牙，眼角还有一点泪痣。谢哥， 来晚啊。 谢廖轩一把勾住谢廖东的脖子，勒得他直翻白眼。 今天随便玩，免费。 啊，不用了，我们是公司过来团建。 哦。 谢廖轩点了点头，半眯着眼，将李琴书从上到下扫了一遍，突然笑道： 这你们朋友？ 我姓李，李琴书。 很好听的名字。 谢廖轩的眼神更加大胆地扫过他，连李琴书自己都察觉到一丝异样。谢廖轩这才貌似平淡地将视线收回去。 情书，情书，不少人给你写情书吧？ 李琴书只是笑了笑，没说话。袁子峰不动声色地往李琴书面前迈了一步，挡住谢廖轩的视线。 谢哥，那我们先过去了。 行，去吧。 袁子峰拽过李琴书的胳膊，视线从不远处正在攀岩的李雨锦身上扫过去。对方估计已经看到李琴书了，只是没上前来打招呼。 是故意的吧？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和李琴书的关系。 袁子峰心里不断的揣测呀，连发生什么都不知道。最后还是李琴书开口道： 我们俩真分成一组了。 哎，对手是谁啊？ 小宁他们那组。你真能行，刚总编说了，谁要是输了就负责这一次晚餐组织，会累死人的。 行。 袁子峰转过头，郑重其事地开口： 哎，李琴书，你不能说一个男人不行。 李琴书扑哧一声笑了，瞪开眼后又忍不住开始笑笑。 你们现在的小孩啊，可都真早熟。 袁子峰懒得再搭理他，三两下换上衣服，活动一下手腕。不远处那片攀岩处，李雨锦已经跳下来了，若有所思地往这边望。李雨锦也在。李琴书倒是表现得很平静。 我看到了。 不打算去打个招呼呀？ 袁子峰半眯着眼，视线望着李雨锦的方向。 不用。 李琴书摇了摇头，犹豫了一下，实话实说： 我们在外面基本上都装作不认识的，现在更不用认识了。 袁子峰哦了一声，正打算收回视线呢，眼神却突然扫到远处一个越来越近的身影。哎，那姑娘怎么看怎么觉得眼熟啊，可袁子峰怎么都想不起来。直到他视线再度落在李琴书的身上，哦，这才恍然大悟，下意识地开口道：李雨锦还跟那楚青青有联系啊？没错，不远处跟厉雨锦亲密凑在一起说话的正是许久未见的楚青青啊。 宝贝儿，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哼，别走开啊，下集更精彩哦。